主席说，领那个女人来。五分钟以后，天差又出现了，所有的眼睛都盯在门上，甚至我也分享了大家的期望和焦急。在听差的后面走进来一个蒙着一张大面纱的女人，那张面纱完全遮住了她的脸，但是从她的身材和她身上的香气来判断，她显然是一个年轻而高雅的女人。主席要求她揭开面纱，到那时候大家才看到她穿着希腊人的装束，而且极其美丽。啊，二佩说，这是她。她谁？海蒂。哦，是谁告诉你的？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说下去吧，波夏，说下去。你看得出我很镇定坚强，我们一定很快就可以看到真相大白了。波想继续说，马斯夫先生惊奇而恐怖地望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嘴唇快要宣判她的生或死了。全体委员觉得这个插曲是这样的奇特，以致他们现在把伯爵的安危问题看作一件次要的事情。主席亲自端了一张椅子给那青年女子，但是这个女子并没有坐下。至于马瑟夫伯爵，他已经倒在他的椅子里了，显然他的两腿已经支持不住了。主席说， 夫人，您自称能向委员会提供关于亚尼娜事件的资料，并声称您是一个亲眼目击那些事件的证人。 我的确是的。 那陌生女子用一种甜蜜而抑郁的口吻和那种专属于东方人的悦耳的声音说。这时主席又问， 但允许我说，您那时一定还非常年幼。 那时我才四岁，但因为那些事对我有极深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会逃过我的记忆。 那件事情对您是怎样的关系呢？您是谁？怎么会对那些事情得到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那些事情关系着我父亲的生死。我是海蒂，是亚尼达总督阿里铁贝里和他的爱妻范斯利基的女儿。 夹杂着骄傲和谦逊的红晕顿时涨满了那位青年女子的两颊，再加上她那明亮的眼光和她那有高度重要性的一段话，在整个会场上产生了一种难以表达的影响，以至于马斯夫伯爵即使一个霹雳打在他的脚下和深渊裂开在他的面前，也不能使他更惶惑了。这时主席非常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道， 夫人，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那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您能证明您现在所说的那一番话的真实性吗？ 海蒂说， 我能的，阁下。 他从他的面纱底下掏出一只异香扑鼻的小布袋来，他说， 因为这个是我的出生证明，是我父亲亲笔书写而由他的高级官吏签署的，还有我的受洗证，因为我的父亲同意我可以信我母亲的宗教。这张受洗证上有马其顿和伊皮卢斯大主教的签署。最后，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法国军官把我和我的母亲卖给亚美尼亚奴隶商阿尔考布的卖身契。那个法国军官在他与土耳其政府的无耻交易中，竟把他恩主的妻子和女儿作为他的一部分战利品，把他们卖得了40万法郎。 全场在一种预示着凶兆的寂静中倾听这一番可怕的谴责。马斯夫伯爵的两颊泛出青白色， 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海底依旧很镇定，但是他的宁静却比别人的愤怒更可怕。他把那张用阿拉伯文写的卖身契交给了主席。这些证件之中，有些大概是用阿拉伯文、罗马文或土耳其文写的。因为议院的议员已被叫了上去，有一位议员因在伟大的埃及战争中研究过阿拉伯语，在他的监视之下，那议员高声读道： 我埃尔考伯，一个奴隶商人，皇帝陛下的纳菲使者，承认代皇帝陛下从自由贵族基督山伯爵手里收到一颗价值2000代钱币的绿宝石，作为一个11岁的幼年基督徒奴隶的赎金。这个奴隶名叫海迪，是已故亚尼娜总督阿里铁贝林勋爵及其宠妾凡斯里吉的女儿。他是7年以前和他的母亲一起卖给我的，但他的母亲在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即已去世。原售主是一个在阿里铁贝林总督手下服务的法国上校，名叫夫难·蒙泰戈。上述的交易由我代表皇帝陛下付出1000代钱币，本约已经皇帝陛下批准，给文地点君士坦丁堡，时间回教纪元1247年，签字埃尔考伯。此约应办起一切批准手续，应由受主被盖皇帝玉玺。在那奴隶商的签字旁边，的确有土耳其大皇帝的玉玺。这个文件读完以后，会议室内就接着陷入一种可怕的沉默里。马斯夫伯爵完全愣住了，他那像是下意识的盯住海蒂的眼神已经变成了一团火与血。这时主席说： 夫人，我们能向基督山伯爵去调查一下吗？我相信他现在是在巴黎的吧。 海迪答道： 阁下，我的再生之父基督山伯爵在3天以前已到努曼底去了。 那么是谁劝您采取这个步骤的呢？当然喽，对于您的这个步骤，本庭深表感谢，而且鉴于您的身世和您的不幸，这原是十分自然的。 海蒂回答： 阁下，这个步骤是我的自尊心和我的悲哀促我采取的。上帝宽恕我，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却老是想为我那显赫的父亲复仇。自从我踏进法国，并且知道那奸徒住在巴黎以来，我就在小心地注意着。我隐居在我那高贵的保护人的家里，但这是我自愿的。我喜欢静居和寂寞，因为我能与我的思想和我对过去日子的回忆一同过生活。基督山伯爵像慈父般对我爱护备至，我对外界的事情无一不知，虽然我是在我的居室里观看那一切。比方说，我看每一种报纸、每一种期刊和每一个新歌剧。而在这样注视旁人生活的时候，我知道了今天早晨贵族院里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晚上所要发生的事情，于是我就写了那封信。 这是主席说：那么基督山伯爵对于您现在的行径是毫不知情的吗？ 他完全不知道，我只怕一件事，就是怕他会不赞成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但今天是我光荣的一天。 那青年女郎把那火热的眼睛凝视着天空，然后继续说： 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来为我的父亲复仇了。 在这期间，马斯夫伯爵没有出过一次声，他的同僚们望着他，无疑地 对他那被一个女人的芬芳的气息所打破的豪景感到有些怜悯。他脸上的那种阴险的皱纹刻画出了他的痛苦。这时主席说， 马瑟夫阁下，您认识这位太太吗？她是不是亚尼娜总督阿里铁贝林的女儿？ 不， 马瑟夫伯爵说， 这是一个卑鄙的阴谋，是我的敌人设计出来的。 海蒂本来用眼睛盯住门口，像是在期待着一个人似的，这时急忙转过头来，看到马瑟夫伯爵站在那儿，便发出一声恐怖的喊叫。 你不认识我？哼，幸而我还认识你。你是富南蒙泰格，那个指挥我那高贵父亲部下军队的法国军官。是你出卖了亚尼娜堡，是你受命到君士坦丁堡去和土耳其皇帝谈判你恩主的生死问题，而带回来一个假造的赦免状。是你骗取总督的戒指去愚弄守火者西里姆，是你刺杀了西里姆，是你把我们，我的母亲和我出卖给奴隶商阿尔考布。凶手，凶手，凶手！你的额头上还沾着你主子的血呢，看哪，诸位，你们大家看哪。 这些话产生了这样大的说服力，以致每一只眼睛都盯到马瑟夫伯爵的头额上，他自己竟也用手去抹了一抹，像是他觉得阿里的血依旧还粘在那上面似的。 你确实认定马瑟夫先生就是这个军官弗南蒙泰格吗？ 海蒂喊道。 我确实认得。我的母亲呢？你曾经告诉我说，孩子，你本来是自由的，你有一个钟爱你的父亲，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皇后。仔细看看那个人，是他使你成了一个奴隶，是他把你父亲的头颅跳在枪尖上，是他出卖了我们，是他把我们交给那个奴隶商。仔细看看他的右手，那只手上有一个大伤疤。孩子，假如你忘了他的面貌，你一看那只手就可以认出他来。奴隶商埃尔考布的金羊便是一块一块地落到那只手里去的。哼，我认不认识他？现在且让他说说看，他怎么能说不认识我？ 海蒂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匕首似的戳入马瑟夫伯爵的心里，每一个字都剥夺了马瑟夫伯爵的一部分精力。当他说出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他急忙把他的手藏在胸怀里，他的手上的确有一个大伤疤，满面绝望地倒回在他的座位上。这幕情景整个地改变了全场对马瑟夫伯爵的意见。这时主席说， 马瑟夫伯爵阁下，您就让自己被压倒了吗？答辩吧，本庭大公无私，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力，像上帝的法庭一样，本庭绝不至于任您横受敌人的践踏而不给您一个抵抗的机会。要不要再继续调查呢？要不要派两位议员到亚尼那去呢？说呀。 马瑟夫伯爵不回答，于是全体议员带着一种惊恐的表情互相凝视着。他们知道伯爵的脾气暴力强横，必须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剥夺他抵抗的勇气。他们以为这个沉默像是一次睡眠，与其将接着出现一个霹雳式的惊醒。这时主席问道， 哦， 您决定怎么样？伯爵站起来，低声说： 我没话答复。 这时主席又说： 那么，阿里铁贝林的女儿所说的都是实情吗？那么，她是一个可怕的证人，只是您不敢申言无罪吗？您真的犯了所控的那些罪名吗？ 这时，马斯夫伯爵环顾四周，他的那种绝望的表情，或许老虎看了也会心软，但却不能感动他的法官。于是，马斯夫伯爵举目望向天花板，但是立刻又收回了那种目光，像是怕那屋顶会裂开，使他痛苦地看到那被称为天庭的另一个法庭和那名叫上帝的另一位法官似的。于是，马斯夫伯爵以急促的动作撕开那件似乎要使他窒息的上装，像一个疯子似的飞奔出房间。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阵，然后他的马车凛凛地响起急速离开的声音。这个时候，房间里恢复了原有的肃静。主席说： 诸位，马斯夫伯爵阁下是犯了叛逆罪和暴行迫害罪吗？ 是的。 审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异口同声地回答。海蒂一直等到闭会，当他听到宣判的时候，他并未露出高兴或怜悯的表情，然后把面纱遮住了面孔。他庄严地向委员们鞠了一躬，跨着像女神般尊严的步伐离开了会场。我想继续说，于是我趁着黑暗和沉静离开了会议厅，并没有被人看见。那个放我进来的听差在门口等着我，领我穿过走廊，到达一个通凡奇拉路的暗门。我带着一种悲喜交加的情绪离开。哦，原谅我，阿尔贝，悲是为了你，喜是喜那个高贵的姑娘竟能这样为她的父母复仇。哦，是的，阿尔贝，不论那次揭露的来源是从哪儿来的，我要说，虽然它是从一个敌人而来的，但那个敌人是上帝的使者。阿尔贝用两手抱着他的头，他抬起他那羞得通红的、挂满泪水的脸，抓住波香的手臂，他说： 我的朋友，我的生命完了，我不能平心静气地对你说，这是上帝的报应，我必须去发现究竟是谁在用这种仇恨迫害我，而当我找到他的时候，我就要杀死他，或是他杀死我。我依赖你的友谊来帮助我，不想假如对我的蔑视还不曾驱走你心里的友谊的话。 伯想说：蔑视？哦，我的朋友，这件不幸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关系呢？ 不，幸而儿子要为父亲的行为负责那种不公正的偏见已被人们遗忘了。回顾一下你的生活，阿尔佩，你的生活虽然还仅仅只是开始，但是每一个黎明都无不给你的生涯带来更纯洁的希望。不，阿尔佩，接受我的忠告吧，

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副古书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耍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二佩说，谢谢你，我亲爱的波响，谢谢你呢，促使你提出这种忠告的好意，但是我是不能这样的。我已经把我的希望告诉你了，假如必要的话，我也可以说呢，就是我的决心。你知道，以我对这件事情的关系而论，我不能采取与你一样的看法。在你看来，纯粹是天意的事情，在我看来，却远没有那么单纯。我觉得上帝对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也幸而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我这一个月来所受的痛苦，才能不以那摸不到看不见的惩恶天使为对象，而可以像一个既摸得到又看得见的人去寻求报复。现在我再重说一遍，波响，我愿意恢复到人和物质的世界，而假如你还像你说的那样依旧是我的朋友，就帮助我来发现那只施行这个打击的手吧。波响说，好好，这样也好，假如你一定要拉我回到人间，我就屈服了。假如你一定要寻出你的敌人，我就来帮助你。这件事情对我的名誉几乎也像对你有同样密切的关系。那么你知道不行，我们立刻开始搜索吧。每一瞬间的延迟在我都像极长的时间。那个诽谤者现在还没有受到惩罚，他或许希望他可以不受到惩罚，但是凭我的名誉担保，假如他那样想，他就在欺骗他自己。好吧，听我说，阿尔佩马斯夫。啊，不行，我看你已经知道一点了，你恢复了我的生命。我并没有说事情真是那样，但它至少是黑夜中的一道光芒，循着这道光芒，我们或许可以达到目的的。告诉我吧，满足我的焦急吧。 好吧，二贝，我来把我从亚尼那回来的时候不曾向你提及的那件事告诉你。说吧，说吧。啊，我到了那里，当然先到当地的大银行家那儿去调查。一开头甚至我还没有提及您父亲的名字，他就说，啊，我知道您是为什么来的。我说，您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两个星期以前也有人来问我这同样的问题。我问他是谁，他说是巴黎的银行家，我的往来同行，他的名字是邓格拉斯。啊，他，二佩喊道，是的，他的确早就对我的父亲记恨得不得了了。他已主张平民化自居，不甘心看到马斯夫伯爵被任命为贵族院的议员，而这次婚姻又是毫无理由的破裂的。哦，对了，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理由。哦，二位去调查一下，但不要无缘无故的发怒，调查一下，假如是真的话。哦，是的，假如是真的话，阿尔佩喊道，他就要偿清我所受的一切痛苦。哦，阿尔佩马瑟夫要小心，他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我会尊敬他的年龄，像他尊敬我的家庭一样。假如他恨我的父亲，他为什么不打死我的父亲呢？哦，他是怕跟一个人当面对敌的。哦，我并不是在责备你，阿尔贝，我只是在约束你，行动要谨慎。哦，不用怕，不用怕，而且你要陪着我去的，不想庄严的事情应该由一位证人来裁定。当今天结束以前，假如邓格拉斯先生是有罪的，他就不能再活，或者我死。哦，我想我将以一次大丑病来证明我的名誉。阿尔贝，既然你下了这样的决心，那就应该立刻执行。你想到邓格拉斯先生那儿去吗？我们立刻走吧。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人去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走进那位银行家的前庭，他们便看到安德里·卡凡尔康特的四轮马车和仆人在门口。啊，妙，很好，阿尔佩用一种阴郁的口吻说，假如邓格拉斯先生不和我决斗，我就杀死他的女婿，他应该是肯决斗的。一个卡法尔康的仆人替阿尔佩去通报，但是那位银行家想起昨天的事情，吩咐仆人关门，可是已经太迟了，阿尔佩是跟着听差进来的，听到他这样吩咐仆人，便硬是推开门，径自闯入那位银行家的书宅里，波想跟在阿尔佩的后面。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喊道，阁下，难道我不能在我的家里自由选择接见人了吗？嗯，您看来是忘乎所以了吧。阿尔佩冷冷地说，不，阁下，在某种状况下，除非由于怯懦，我来提示你这样做的托辞吧。一个人就不能拒绝接见某些人。那么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阁下？ 我要求， 阿尔佩一面说一面走近几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背着壁炉站着的卡法尔康的先生。我要求让我们在一个 没有人来打扰的僻静角落交谈十分钟。我对你只要求那一点，在那儿仇人相遇必定是一死一生。邓格拉斯的脸色苍白了，卡凡尔康的向前移动了一步，阿尔佩就转向了卡凡尔康的。还有你，他说，假如你高兴的话，你也来吧，子爵阁下，你也有权利，因为你几乎已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了。只要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约会，多约几个也无妨。卡凡尔康的带着一种惊愕的神气望着邓格拉斯，邓格拉斯极力振作了一下，站起来走到那两个青年人的中间。阿尔佩对安德里的攻击使邓格拉斯先生有了一种不同的立场，他希望这次拜访别有缘故，不是他最初所假定的那个原因。邓格拉斯先生对阿尔佩说，老实说阁下，假如你因为我要他而不要你，所以到这儿来和这位先生吵架，我就要把这件事情交给检察官去处理。您弄错了，阁下。 阿尔佩马斯夫带着一个阴郁的微笑说， 这跟婚事毫无关系。我所以要对卡凡尔康的先生那样说，是因为他刚才似乎要来干涉我们的缘故。在有一方面您说对了，因为我今天准备要跟每一个人吵架，但是您有优先权，邓格拉斯先生。 阁下， 邓格拉斯回答，愤怒和恐惧使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 阁下，我警告你， 当我不幸遇到一只疯狗的时候，我杀了它，我绝不认为我自己犯了罪，而相信我对社会做了一件好事。假如你发了疯要来咬我，我就要毫不怜悯地杀死你。难道你的父亲受辱是我之过吗？ 是的，你的坏蛋，阿尔佩喊道，是你之过。 邓格拉斯后退了一步。 什么？我之过？你一定是疯了。哼，我怎么知道希腊的历史呢？嗯，我到那些国家去旅行过吗？是我劝告你的父亲出卖雅尼娜堡，背叛诸侯。 阿尔佩用一种窒息的声音说， 不，你并没有直接暴露这件事情，并没有直接来伤害我们，但这件事情是你暗中唆使的。 我？ 是的，你。那段消息是哪儿来的？ 哦，我想报纸已经告诉你了吧，当然是从雅尼娜来的。 谁写信到雅尼娜去的？ 写信到雅尼娜？ 是的，谁写信去打听关于我父亲的消息的？ 哼，我想谁都可以写信到雅尼娜去的吧。 但只有一个人写了那封信。 只有一个人？ 是的，而那个人就是你。 我当然要写，我觉得当自己的女儿快要嫁给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应该去打听一下她的家庭，这不但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责任。 你写信的时候，阁下，是已经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回答的。 我？真的，我向你保证。 邓格拉斯用一种很有把握、很可靠的口吻喊道，这或许并不完全是吓出来的，而多半是因为他对那个不幸的青年阿尔佩真正感到很关切。 我庄严地向你宣布，我本来绝想不到要写信到雅尼娜去。 我可知道阿里总督的遇难吗？我知道吗？嗯？那么，是有人煽动你写了？ 当然了。 那个人是谁？说。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我谈到你父亲过去的历史，我说他起家的由来还不大清楚。那个听我表示这种怀疑的人就问我，你父亲的财产是哪儿弄来的？我回答说，希腊。他就说，那么好极了，写信到雅尼娜去问问吧。 这样劝导你的那个人是谁？ 不是别人，就是你的那位朋友，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叫你写信到雅尼娜去的？ 是的，而我也就写了。假如你高兴，我可以把我们往来的书信给你看。嗯？阿尔佩和波想对望了一眼。波想说， 阁下，他现在还没有说过话。您似乎在归罪于伯爵，而伯爵此刻不在巴黎，无法为他自己辩护。 邓格拉斯说，哼，我并不归罪于任何人，阁下，我只是叙述事实。我可以在基督山伯爵面前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基督山伯爵知道你接到怎样的回信吗？ 知道，我给他看的。 他知道我父亲的教名叫夫南，和他的族名叫蒙泰格吗？ 知道，我早就告诉他了。我所做的事情，任何人处于我的环境都是要做的。或许我还比别人做的少了一些呢。后来，在这封复信到达后的第二天，你父亲在基督山伯爵的劝导之下来为你向我的女儿求婚，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但却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总之，我为什么还要干预那件事呢？嗯，马斯夫先生的光荣或耻辱对我有什么影响呢？他既不会增加我的收益，也不会减少我的收入啊。阿尔佩觉得自己的额头热了起来，没有什么怀疑了。 邓格拉斯卑鄙地为自己辩护，但说话的神气却具有一个人在说真话时的那种自信。虽然他的吐露真情，或许并不是由于良心发现，而多半是由于恐惧的缘故。但阿尔佩马斯夫所寻求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要证实究竟是邓格拉斯的罪过大，或是基督山伯爵的罪过大。他所寻求的是一个肯答复侮辱的人，一个肯决斗的人。而邓格拉斯显然是不肯决斗的。此外，以前阿尔佩所忘记或忽略的一切，现在都在他的记忆中呈现了出来。基督山伯爵既然买了阿里铁贝林总督的女儿，当然知道一切。知道了一切，伯爵才劝邓格拉斯写信到雅尼娜去。基督山伯爵早就知道结果，所以顺从阿尔佩的愿望，介绍他会见海蒂，允许谈话转移到阿里铁贝林总督去世时的情形，并不反对海蒂的叙述。但当基督山伯爵用罗马语对那个青年女郎说话的时候，无疑地曾警告了他，叫他不要指明阿尔佩的父亲。而且伯爵不是还要求阿尔佩不要在海蒂面前提及他父亲的名字吗？最后，当他知道最后的打击快要到来的时候，便把阿尔佩带到诺曼底去。这一切无疑的是事先计算安排好的。那么，基督山也是他父亲的敌人之一了。阿尔佩把波想拉到一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波想。 波想说，你说的对，邓格拉斯先生在这件不幸的事情里只是一个次要的人物，你必须向基督山先生去要求解释。阿尔佩转过身来，他对邓格拉斯说，阁下，要知道我并没有完全放松你，我必须证实你的推诿是否正确，我现在就去问基督山伯爵。他向那位银行家鞠了一躬，和波响一同出去了，并没有注意到卡凡尔康的。邓格拉斯陪阿尔佩到门口，他在门口又向阿尔佩重申他对马斯夫伯爵并无私人仇恨。在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的门口，波香指住阿尔佩，他说，听着，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你必须要求解释的是基督山先生。是的，我现在就到他的家里去。阿尔佩，在去之前你先想一想。 什么事情要我想一想？ 想一想你现在这个步骤的严重性。 这比到邓格拉斯先生那儿去更严重吗？ 是的，邓格拉斯先生是一个爱钱的人，而那些爱钱的人，你知道，是太会考虑危险而不轻易肯与人决斗的。另外那一位却相反，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一位绅士。你难道不明白，假如对方是绅士，他或许会欣然接受你的挑战的。阿尔佩说，我只怕一件事情，就是怕遇到一个不肯决斗的人。波想说，好，不必慌，他肯决斗的，我只怕他太强，怕你敌不过他。阿尔佩带着一个甜蜜的微笑说，我的朋友，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最好的去路是为我的父亲而死，那样我们就都得救了。你的母亲会伤心死的，我可怜的母亲。阿尔佩说，然后用手在眼睛上抹了一下。我知道他会的，但这样总比羞死好。阿尔佩，你完全决定了吗？ 是的， 我们去吧。但你以为我们能在他家里找到伯爵吗？他准备比我迟几个钟头回来的，他现在无疑的是在家里了。他们吩咐车夫是到香榭丽舍大道30号去。波想希望独自进去，但是阿尔佩说，这次情形与一般不同，他可以不必严遵决斗的规则。阿尔佩的动机是这样的神圣，以致波想只能顺从他的一切心意。他同意和阿尔佩一同进去。阿尔佩从门房一跃跳上台阶，佩普斯汀出来接见阿尔佩。伯爵的确刚回家，但他正在洗澡，禁止放任何人进去。阿尔佩问道，洗完澡以后呢？啊，家主人要去用膳，用完膳以后呢？他要睡一个钟头，然后呢？他要到歌剧院去，你确定吗？哈哈，十分确定，伯爵曾吩咐8点整为他备马。好极了，阿尔佩回答道，这就是我希望知道的一切了。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 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